第六个问题是并发返回议程的问题。许多系统允许多个用户同时返回数据，在这样的环境中，由于并发更新操作相互影响，可能就会导致数据的不一致。假设 A 账户中有500元钱，客户 B 和客户 C 几乎同时从 A 账户中分别取款50元和100元。假设每个取款操作对应的程序都是读取账户的余额，在其基础之上减去取款的金额，然后将结果显回。如果两次取款的程序并发之响，可能他们读到的余额都是500元，并经分别显回450元和400元。但到底是450元还是400元，那要看哪个程序最后显回结果而定。而实际上这两个结果都是错误的。由于数据可能被多个不同的应用程序访问，而这些程序事先又没有协调管理，因而就出现了上面的并发返回议程的问题。